得佛告阿难，佢如语所言，切如根内者，佢犹如流离，俾人就当如流离笼眼啊，就当见山河，见流离否？佢如是世尊，是人当流离笼眼啊，都实见流离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破转计前根嘅第二科，认为就系破斥。但系佛啊，破斥佢所执呢个心啊，唔系潜在呢个眼根里边，破斥佢所有嘅执着系彻底虚妄。咁啊，分为两科，初科就立例啊，咁啊，第二科啊正破。而就第一波咧，佢就落嚟，就系佛咧破佢啊！呢个心咧唔系潜在呢个眼根里边的潜，咁啊先先咧落过嚟，即系话呢个落嚟合眼，咁啊眼就能见流离啦。咁啊，譬如呢个眼合心啊，心就能见眼，咁啊呢个眼咧。就成为所见之境了噃，咁啊失咗佢呢个能见嘅作用啊，咁就唔能够成就。第二根随见啊，就随即分别啊。咁若是话流离合眼之时，眼能见流离，但系在你法中遇眼合心啊，心不能见眼，咁就变成法同譬如啦。是不齊，因此話佛告阿難，佢話語所言啊，前根內者都猶如流離。咁啊，此四句經文咧就係、按其前質啊，為圓理阿難所住，呢、這個心咧潛在呢個眼根內嘅，個好似有一個人啊，以呢個流離眼鏡合其兩眼，而不障礙的眼。咁啊，在呢个佛法之中就话心前眼根啊，而眼咧系不外心，所以个比根随见就随即分别啦。佢话比人就当然流离笼眼啊，当见山河就见流离否？指就佛问阿难，就系话嗰一个人啊，咁啊正当于呢个流离笼眼之时。咁啊，因為流離係通明透亮啊，唔會妨礙嗰對眼，所以呢個眼咧就能見呢個山河大地咯喎。咁啊，但係呢個人啊，佢戴咗個流離眼鏡，佢正當遠處可以見到山河大地之時啊，但係佢若呢個眼前最近嘅地方啊。咁啊，佢呢个眼能唔能够见到所戴呢个流离眼镜咧？咁啊，其实流离合眼，远既然能见山河大地啊，咁啊应该近处咧呢、這个眼啊，咁啊亦都咧可以见到佢啲流离眼镜嘅，咁啊亦都好似我哋呢个人即系戴眼镜啊。咁啊，隻眼都可以睇到好遠啊！咁啊，但係亦都可以見到咧，自己所戴呢個眼鏡啊，同一樣嘅道理嘅。咁啊，佛之所以知而故問啊，欲想令阿難根據事實直答，咁啊，然後咧先至破佢，咁啊，使佢咧就貼貼服服啦，唔會再多講。佢話如是世尊啊！咁啊！人當然流離籠眼都實現流離喎，指著阿難咧，老老實實咁啊答佛所問。佢問呢個人啊，佢正當以呢個流離眼鏡，咁啊合其兩眼之時，佢隻眼啊唔單話遠嘅，可以見到呢個山河國土意思物物啦。咁啊最近就近嘅咧，佢亦都見到佢呢個流離眼鏡啦。咁啊其實咧。你是变或者不变啊，都不能成立嘅。因为如果你话变，就等于话咧呢、這个眼啊远就能见山河国土，咁啊近咧 咁就越多啊能见呢个琉璃，咁就譬如啊呢个眼就合心啊，咁啊心能见，咁啊远处呢个山河国土啊，咁啊近处咁啊越多咧系能见眼，咁啊呢个眼咧就成为所见之境。咁啊，失咗呢个能见嘅作用，就点可以成就啊？你比根随见随即分别呢？啊，若果话不见，咁就变成咧法如不齐啊，都系为佛所过嘅。所以个佛告阿难：，我话与心的若同琉璃合者，就当见山河，就何不见眼啊？佢若见眼者，就眼即同境啊，就不得成除。佢若不见，都云何说言？此了之心就潜在根内如流入，小应知如觉了能知之心，潜伏根内如流离合，都无有是处。此就系破色嘅第二波，名为咧叫做正破啊。就是佛呢正一破其計的心呢潛在眼根裏面，各種道理呢是不能成立。他說佛告阿難，佛呢跟阿難說，他說與心之若同流離合者，你當住山河，你又何不見眼呢？此就是正難呢法如不齊，意思就是說你的心潜伏在呢个眼根里边啦，咁啊如同呢个琉璃合眼一样嘅，咁啊就正当远见山河大地之时，咁你近处啊亦应该见呢个琉璃。咁啊，譬如呢个心啊潜在呢个眼根里，咁呢个心见物之时啊，咁啊亦都应该见眼才对噃。云何呢个心见物之时，就不能在呢个近处啊见呢个眼呢？所以话当见山河啊，你又何不见眼？咁啊，孔孔阿难讲啊，佛世尊啊，琉璃合眼，咁就眼见琉璃。就譬如呢个心啊，潜在呢个眼根里边，远能见山河大地啊，近我亦都能见呢对眼噃，有乜嘢过咎啊？所以佛就破啦。咁啊，若见眼者，就眼即同境啊，即系啦，你见呢山河国土之时，近啊亦都能见眼嘅，咁呢眼就成为所见之物，咁啊就失咗佢呢个能见之功啦喎。就变成话所见之境啦嘛，咁啊又孔房阿难讲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我呢个眼啊成为所见之境，咁又有乜嘢过处呢？所以佛话就不得成除。你个眼啊，如果成为所见之境，就失咗呢个眼嘅能见之功啊，你就唔能够成就就比根随见。随即分别的道理啦，咁你佢就不得成除。咁啊，又孔房阿难讲啦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心见物之时，但系我见唔到个眼嘅，即系等于话我远见山河国土，咁啊，但系我近处啊睇唔到只眼嘅噃，咁有乜过处啊？所以佛呢就破斥啦，佢话若不见者。个云何说言？此了之心系潜在根内啊，而同琉璃合呢，咁就变成法如不齐。因为譬如中琉璃合眼，眼见琉璃啊，在呢个法中心潜眼根呢而不见眼，咁岂不是法而不齐吗？所以佛到此呢。就嚟个结论啦，我话是个应知，你与如觉了能知之心啊，潜伏根里 對如流離合呢就無有是處，咁屬於跌破啊，就係、是、跌破心潛在眼根之內呢，如同流離合眼一樣，呢種道理啊係不能成立，話無有是處。作難八不言，世尊，佢話我今有狀，對如是思維，時眾生身。苦藏在中就飘越居外，他有藏就则暗，有飘就则明，今我对佛就开眼见明，就明为见外，他闭眼见暗就明为见内，那就事义云可。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七番妄计的第四科，名为破转计的见来，咁啊，若是佢计嘅心在外，咁啊，身心相知，所以个心就唔系在呢个身外啦。啊，若是话计呢个心存在眼根里，又因为不能见眼啊，变法而不齐，通通都为佛所破，但佢仍然知得呢个心。在呢个身里边，咁啊呢个心仍然系在身里边啦。咁啊又点解唔能够见到呢个五脏六腑呢？咁啊因为呢个心在呢个身里边啊，系俾嗰啲五脏六腑咧充从包裹，所以就见唔到呢个五脏六腑啦。但系佢所见啊，完全都系呢个黑暗相啊。咁啊，因此阿难就转转计度，佢话我见暗啊，就明为佢就见内啦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初科系转计啊，第二科叫做破斥。咁啊，而就第一科咧系转计啊，就话转转计度见暗，就明为见内，只系欲想得够啊，佢初翻计心在内嘅过失。个阿难八不言，个世尊啊，佢话我今就有作如是思维啦。咁啊，既然佢上文咧都经过三番个执着嘅思维嘅计度，咁啊一一都为佛所破就无有是处啊。所以现在咧，佢又再讲，佢话世尊啊，我现今咧啊，咁啊又有一种思维啊，啊咁啊又有一种咧嘅计较。咁啊，乜嘢思维，乜嘢计较啊？佢话是众生身都苦藏在中，嗱苦就系六苦啊，所谓大肠为行道苦，咁啊小肠咧就叫做四受苦啊，咁啊膀胱咧就系为津液苦，三焦咧系为孤苦啊，胆咧就系清净苦，五味咧。就是水谷苦，凡是化物不藏的我就名为叫做苦。那么藏呢就即是五藏，那么藏者就藏也，所以心呢就是为神藏，肝呢就为这个魂藏，脾呢就为这个志藏，肺呢就为这个魄藏，这个肾呢是为这个精藏，凡是不外接的就明知为他的藏，那么只有五脏六腑都是在这个身里面的，所以叫做苦藏就在中，都在这个身里面了，都是飘越的居外。那么我们的人两个眼两个鼻两个耳和一个口，那么一共有七处呢都是一个洞来的，那么这个通通呢都是在我们这个面上，那么大家呢彼此呢都可以见得到的，那么因为这七个洞啊，这个穴啊是在这个面上在外面的，因此就说窍穴啊，凡是有窍穴即是有洞孔的地方呢都是属于在外面，那么有藏就即暗啊，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系、是、转计 这个心呢虽然在身内，但是点解唔能够见内嗰种嘅理由，就因为我呢个心啊，同埋响呢个身里边呢，但系俾嗰啲五脏六腑啊，咁啊重重包围住，所以我就见唔到嗰啲五脏六腑咯。咁啊，由于我呢个心俾嗰啲五脏六腑重重包裹住啊，咁啊黑麻麻，咁啊因此我现在柯南话见唔到嗰啲黑暗，所见嗰啲暗相啊，就名为叫做见内啦。咁啊有晓就则明啦，咁啊此一句咧就系述地呢个心在内，个点解唔能够见内啊？而单独能见外边嘅理由，就因为有呢个晓缘啊，能够内外相通。所以能够从内呢而向外望啊，咁啊见到外面咯、哦，咪有晓则明。佢话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啊，就名为见外。佢话现今呢我对住佛，咁我打开只眼啦，咁啊见到一切都系光光明明，咁我咪叫做见外边咯。咁啊闭眼见暗啊，就名为呢个见内。我虽然呢个心在内，但系为呢个五脏六腑所包围，唔能够一一明见真宗嘅五脏六腑，只系见到呢个黑暗相啊。所以我话所见的暗相啊，就名为叫做见内，不知云何。咁啊，柯南呢？佢虽然咧在计呢个心仍然系响呢个心里边，但系佢就唔敢决定啦，冇咁肯定啦。点解咧？佢因为上来第一番计心在外，第二番咧计心在外啊，第三番咧计心潜在呢个眼根里，咁啊一一都为佛所破，话无有是处。咁啊，所以现在咧。佢就唔敢自己嘅咁肯定，佢虽然话闭眼见暗，就名为之内啊。咁啊，而得呢种道理啊，啱唔啱咧？啊，佢自己咧唔敢再下定决心啦。所以话自意云可佛啊？咁啊，我所说呢种道理啊，咁啊，你认为点咧？嗱，咁啊，观柯南呢一句嘅语气啊，咁啊，与第二番。计呢个心在外时候嗰种语气呢，相差得好远啊！嗱，佢第二番计个心在外之时，佢话我闻如来的如是法音啊，佢话唔知我心嘅实居身外，所以者何点解啊？佢话譬如灯光就已于失踪啊，咁啊自生就必能烟消失外，从其失门。就后及停滞，佢话一切众生就不见身中，独见身外啊！咁啊，亦如灯光就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。咁啊，佢就话自意必明，就将无所幻啊！佢话同佛了义，就得无妄嘢。咁啊，呢啲语气咧好认真嘅，咁啊，证明佢所执着咧系冇错嘅。咁啊！但系现在咧，佢执着话闭眼见暗，名为之内啊！咁啊，嗰种道理佢就唔敢咁肯定咯、啊。佢只系问阿佛啊，咁啊，自意云何？咁啊，我呢种道理啊，你认为点啊？咁你话如果两相比较咧，真系差得好远，亦等于话呢个人作贼心虚啊！佢讲句话咧。佢都唔敢肯定，呢个口气冇咁大啦。咁啊，就说明柯南前番三番所计固然虚妄啊。咁即使现在啦，第四番佢计闭眼见暗，名为之内啦，咁啊亦都系虚妄，咁啊亦都为佛所破啊，系无有是处。得佛告柯南。佢以当闭眼见暗之时，佢话此暗点解啊？系为二眼对， 就为而不对眼。咁啊，若以眼对，暗在眼前，都混合成内啊。咁啊，若成内者，就居暗室中，无日月灯，只得暗中不皆与焦苦啊。个若不对者，就混合成见啦。此就系破转计见落嘅第二科，咁名为咧叫做破斥，咁啊又分为三科，同埋破科就正破，二科咧就转破，三科就叫跌破，咁啊而就第一科咧就系正破。佛告阿难：个汝当闭眼见暗之时，佢话此暗境界啊。是唯二眼对就唯二不对眼呢，此就定了两种道理，以便呢就向下破斥，因为阿难所执啊都还同在内，所以佛呢就单独用这个见暗而破，那就说明对眼与共不对眼啊都两途皆非。各位若眼对就暗在眼前，就混合成内咧。同呢三句经文，第一句若与眼对，就系、是、按正佢嘅情执。咁啊，暗在眼前，混合成内咧，咁就破佢嘅执着。即系话，当你闭眼见暗之时，咁啊，你所见呢个暗相，若话与呢个眼相对的，咁呢个暗相咧就响呢个眼嘅前边，咁你嘅大家都可以体验得到啊！我哋试埋对眼，咁啊都系见到黑麻麻咯。你点解见到黑麻麻？你因为呢个暗相黑麻麻响眼之前啊嘛，所以我就闭埋只眼啊，所见嘅暗相咧，如果系与呢个眼相对嘅，咁啊呢啲暗相就是響呢個眼嘅前邊，但我哋呢對眼咧，屬於呢個身根之一部分，就係在呢個身根之外啊，即係在呢個身根嘅邊。咁啊，現在我哋所見呢個暗相，都已經在呢個眼之前啦。咁啊，成為身外之身外。咁啊，此暗相既然屬於身外之身外。是在呢个眼之前啊，咁你就点可以说为闭眼见暗啊？就名为佢就见内呢？因为佢明明响呢个眼之前啊，你点可以说为闭眼见暗，名为佢就见内啊？咁啊，若成内者，就居暗室中，就无日月灯啊。咁啊，此室暗中皆与焦苦，咁啊，焦苦咧，焦就系三在上焦，在呢个胃之上；中焦咧，在呢个胃肚脐之间；咁啊，下焦咧，在呢个肚脐之下，是六苦之一，所以就叫做焦苦。咁啊，现今嘅地上文啊，既然破佢所见嘅暗相。是在于眼前，属于身外之身外，就不能够成就啊！所谓闭眼见暗，就名为见内。咁佛呢，又恐怕阿难转计啊！佢话世尊啊，我闭眼所见呢个暗相，无论佢在眼前，或者呢在呢个眼后啊。总而言之，我凡系见到呢个暗相，咁啊都系叫做见内，咁啊因此佛咧就破斥啦。咁啊若是话你凡系见到呢个暗相，都名为叫做见身内嘅。咁啊你在夜间之时，你住在一间暗室之中啊。即系呢间屋边咧，又冇呢个日光，又冇月光啊，又冇灯光，同埋呢间屋啊纯粹黑暗咯、啊。咁啊，如果你话闭眼见暗就名为见内啊，咁就应该呢间屋 冇呢个日月灯光明，嗰啲所有嘅暗象啊，都系你嘅三焦苦，有冇咁嘅道理呢？咁啊，当然冇咁嘅道理啦。咁啊，若不对者，就云何成仙啊？咁啊，孔符安能又转计个世尊啊？咁啊，我闭眼见暗之时，所见呢个暗象啊，系唔与呢只眼相对嘅，所以实在破色啊！咁为不对者，点可以成见啊？我哋通常讲有所对啊，不成为见啦。咁啊，现在你闭眼所见呢个暗象啊，系唔对眼嘅，咁啊，点可以成为佢哋见呢？咁啊，见得尚且不成，你绝对呢个不对啊，都属于多余噶啦。咁啊，若离外见，就内对所成啊，合眼见暗，就明为心中；开眼见明，就何不见面啊？佢若不见面，就内对不成；见面若成，此了之心及于眼根，乃在虚空，就何成在内呢？此就系破色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转破啊，即系破佢辗转计度。咁啊，分为三科，初科就破其转计内对，第二科咧就破其转计在空，第三科就破其转计两个。咁啊，现在咧系第一科破其转计内对，佢话若离外见，就内对所成。咁啊，孔防柯南咧转计啊，佢话世尊啦。他说我闭眼所见这个暗相，虽然与眼是相对的，但是此种暗相不是这个身外的暗相，乃是这个身内的暗相。所以佛呢就按住他所执着就跟他说，他若离外见就内对所成，是说若果离开外边的暗相，那么内对暗相的道理呢，那就成就了。那么合眼见暗就名为真空，这两句就按其情执，就会合眼所见这个暗相名为就是见这个真空的暗相，那么开眼见明你就何不见面呢？此就反例破，是啊，上文所谓合眼见暗，名为身中。因为眼是在这个身的外皮，属于身中之外啊。那我们怎可以说合眼见暗啊，就名为身中呢？那么答案就是将这眼，那么缩入这个脑的后面啊，然后反睇，即是反外，才就可以见到这个身内这个暗相。那么我闭眼之时，能够将这只眼缩入脑后面来反看，见到这个身内的暗相。那我们就应该开眼见明之时，也都应该将这个眼伸出去外面，那么反转头呢，看回自己这个面。但是如今啊，点解你开眼见明之时，你又唔能够把嗰只眼伸出外边啦，反转头嚟睇下自己个面呢？咁你叫做开眼见明，你又何不见面？咁啊，若不见面，就内对不成啊，此就正式啊反例破，即系话你开眼见明之时，你不能够将这只眼伸出去外面，反转头看自己这个面。那你闭眼之时，你亦都应当不能够将你眼缩入个脑后啊，来到反见自己这个身内的暗相。他说见面若成，此了之心就及于眼根，乃在虚空，就何成在外呢？此就孔逢柯南转计啊，佢话世尊啊， 我并眼之时，我唔单问能将呢个眼啊入呢个脑后反转来，睇到自己心里边嘅暗相啊！佢话我即使开眼见明之时，我亦都能将只眼啊伸出佢外边，反翻转头睇到自己呢个面啊！咁啊，究竟又有乜嘢过救呢佛？咁啊，佛咧因此就破噶。佢话见面若成，咁啊呢句话就安定佢嘅情执，即系话咧开眼见明之时，你都能够将嗰只眼伸出外边啊，反翻转头睇到自己嘅面。咁啊，你呢个了知之心啊，充埋你嗰对眼睛啊！两样呢应该就响呢个虚空嗰个地方只得举例。咁既然你呢个了知之心同埋你呢个眼啊两样都响呢个虚空啊，又点可以成就闭眼见暗名为叫做见内呢？咁正式破佢呢闭眼见暗名为见内嗰种道理不成啊嘛。咁啊，若在虚空，就自非语体啊，即应如来即见语面，都亦是语身，语眼语知，身合四觉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转破嘅第二科啊，名为破其转计在空。咁就孔逢阿难转计啊，佢话世尊，我呢个心眼。即是心同眼啊，两者都在虚空啊，咁啊又有乜嘢过处咧？所以佛咧就破斥啦，佢话若是你嘅心同眼啊，两者都在呢个虚空啊，咁就唔系你嘅心眼啊。佢话若在虚空，都自非语体啊，体咧即系包括呢个心同眼。佢话即见如来，就今见如面啊，都亦。自与身，咁啊呢个身字咧，亦都系相指心同眼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孔逢阿难又再转计啦。佢话世尊啊，佢话我呢个心同眼在虚空也好，啊在正面咧亦都无妨。但系总言之，凡系见我面嘅，都系我个心眼嚟嘅。咁有乜过救啊？所以佛就破斥，佢若果然如是啊！咁啊，佛现在亦都见你个面喎，咁啊，岂不是佛啊，也是你个心眼，乃至在会咁多个罗汉、菩萨啊，咁啊，人人都见到你个面啦，咁啊，岂不是人人啊都系你个心眼吗？咁啊，边有如是嘅道理咧？佢话以眼以知。身合非觉，就是一个人只有一个知觉，并未有两个知觉。咁你阿难在虚空呢个心眼，既然系有知觉啊，咁啊站在地面上啊，同佛对话，嗰一个阿难呢，应该系冇知觉才对喎。有事理苦，当然是冇事理啦。就等于话你站在地上啊，同佛问嗰个身体咧，都仍然系有知觉啊。我必须执然，就身眼两个就应有二知啊，一身就应成两佛，此就系转破嘅第三科，另外多其转计两个。佢话必与执然，身眼两觉系应有而知。咁啊，孔逢阿难转计啊，佢话在地上呢、这个身体固然咧有知觉，所以能够同佛啊对话。咁啊，连在呢个虚空嘅心眼，咁啊亦有知觉噃。咁啊，有乜嘢过处咧？所以佛就破斥啦。佢话必定啊。你阿难咧系咁一个执着，地上呢个心眼有知觉，虚空嘅心眼啊，同埋亦有知觉， 咁啊，四象与虚空两者嘅心眼都有知觉啊，咁啊变成你柯难呢，就有两个知觉啦嘛。但一个人只有一个知觉，依此一个知觉而成佛修行，得以成就无上菩提。咁啊，现今你柯难，既然有两个知觉啊，你依此两个知觉去修行啊，岂不是咪成就两尊佛？边有咁道理啊？所以话积以一身就应成两佛啊，当然系无如是嘅道理啦。咁啊，柯难咧，佢一啲辩驳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你老人家就应身无量噃。咁你既然应身都无量咁多啦，咁我有二身成两尊佛啦，唔多啊。咁有咩过处啊？就话佢话安难，佢话应身就虽然无量啊，应身就系呢个化身离体所起嘅妙用。咁应身虽则无量，但系化身本体系不动啊，唯一并无量嘅法体啊。所以始终就是一个法身的理体，并无两个，但是应身无量，不过是妙用而已。好似月印天光，天上都唯有一月啦。因此佛呢就跌破啦，咁啊，如果应天然见暗啊，明见内者就无有是处，咁啊就跌破人的柯难。你闭眼见暗啊，就明为见内嗰种道理啦，咁啊亦都不能成就。个柯难言，咁啊我常闻佛就开示四众，佢由心生故，种种发生；由发生故，种种心生。我今思维，即思为体嘅实我心性啊，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，亦非内外。中间三处，此就是讲破七番妄计的第五科，名为破转计随身。嗱，咁啊呢种嘅妄计咧，就最合我哋嗰啲人嘅口味嘅，就等于话咧，你打妄想啊，咁啊想到边处，咁啊个心咧，咁啊就去到边处啊。嗱，例如前个四处都是自心的计度，咁啊即机为佛所破。咁啊向下的三处咧，都是借佛的见教嚟到推测，咁啊绝对唔敢咧再凭自己的见解啦。咁啊，佢虽然借佛的见教，但系不解教旨，依然咧认呢个缘影为心啊。咁啊，仍然执妄想为真实，咁啊，仍然咧唔知得啲真实心嘅道理，所以亦系同样咧系为佛所破啊！一一都说咧无有是处，咁啊，此一科咧就分两科啊，咁啊，初科就叫转计啊，咁啊，二科咧就叫做破辟，而第一科就转计啊，就系话转计。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。作柯难言，当我就问佛就开示四众啊，咁啊即系文中所谓心生法生，法生心生嘅道理啦。咁啊，往佛就常常讲嘅。咁啊，我柯难就为佛智者，所以亦都常常咧系得闻。佢话柯难言。我常常闻佛啦，开示四众。嗱，咁啊四众咧，平常讲就系比丘、比丘尼，即系男众出家，以及女众出家而受个比丘戒者啦。咁啊叫做比丘、比丘尼。咁啊优婆塞同埋优婆夷啊，即系男居士以及女居士而受咗三皈依，咁啊起码咧受过五戒。我哋就叫佢男嘅居士啊，女嘅居士。咁啊，合埋咧就叫做四众，即系出家有两众啊，在家就有两众啦，咁啊共叫做四众啦。咁啊，现在我哋咧 亦有咧另一種道理咧，係解四眾啊。嗱，第一咧，佢就發起眾啊。嗱，例如《金剛經》係衰菩提尊者發起嘅，咁啊，此一部《大實境首楞嚴經》係柯南尊者發起嘅，咁啊，衰菩提同埋呢個柯南尊者咧，就係《金剛經》同埋《楞嚴經》咧嘅發起人。咁就化起众啦。嗱，第二就佢就当机众啦，因为佛成道之后，所谓法缘都常开啊。咁啊，凡系当时闻佛说法得益嘅，或者能够转邪归正啊，或者转迷嘅为悟啊，或者转愚嘅为智啊，或者转凡为圣啊，都系属于当机众。即系所说法咧，能够对佢个机，令佢闻法得益，咁啊佢就当机啦。咁啊第三咧，就佢就结缘众啊，就系佢咧虽然同一个法会，咁啊佢亦都听经，咁啊佢亦都闻法，但系别人咧闻法听经咧，咁啊得到领悟啊，亦都得到呢个深切嘅了解，但呢一类众生咧。佢就唔得喎，就由呢個縮生嘅業障太重啦。所謂善根淺薄，佢即使同一個地方咁啊聞佛説法啊，佢未個當下咧隨意隨機，咁啊，但係佢總算咧係有善根啊，咁啊有咁嘅因緣咧聽佛講啲説法，咁啊若是話一力以根。能够永为道种啊，咁佢即使未曾当时开悟，咁佢起码闻佛说法之后，咁啊以此闻法嘅善根啊，以此闻法嘅种子咧，就作为日后呢个得道之源。咁啊目前咧只系结结法缘而已，咁就叫做结缘种啦。咁啊第四咧。就叫做影響眾啊！就所謂一佛出世，係千佛都扶持，而應隨應，就如響應聲啊！就例如文殊師利菩薩，咁啊過去就為龍種尊王佛，咁啊觀世音菩薩過去啊係為正法明如來，咁都屬於古佛再來，咁啊扶持。即加無微佛轉法輪度眾生啊，影響呢個法會者，就名為佢就影響眾。嗱，咁啊有四眾之中咧，佛具四眾啊。嗱，例如比丘眾，即係男子出家嘅，咁啊亦有法起眾，咁啊亦有當機眾啊。咁啊，亦有結緣眾啊，咁啊，但係亦有菩薩再來嘅影響眾喎。佢外表雖然出家人，但係佢個內心修養咧，我哋唔知佢係咩修養噶。咁啊，説不定佢係菩薩再來、古佛再來噶。所以比丘眾中咧，就具足有四種。咁啊，就比丘尼呢一方面咧，佢亦都具足有發起當機結緣影響四種啊。咁啊，即使優婆塞。优婆夷即是在家的男居士、女居士啊，咁佢亦都有咧，咁啊发起啦，系有当机咧，即系闻法得益噶啦，咁啊亦有结缘众啦，咁结下呢个成佛嘅种子咧，但系亦有咧影响当时嘅菩萨众咯，嗱，例如维摩居士，咁啊属于咧，咁啊在家嘅居士身份。你都扶持佛啊，转法咁啊，佢亦都系古佛再来啊，咁啊属于影响众，所以四众弟子中，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都具足有咧发起当机结缘同埋影响啊，咁啊四四都构成啊十六众啦。嗱，咁啊讲到呢处咧，咁啊时间已到，咁啊向下文长就付于咧。就来日。